尽凡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玲叶。我们公司的财务呢是个大美女，昨天给我们的主持人泽林转账的时候呢，转多了5块钱。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清净的机会来了，就去跟我们的美女财务说多转了5块钱。结果就因为泽林这个小小的举动，美女财务加了个通宵重新做账，到现在见到泽林都没什么好脸色。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工信部近日表示，将对 WiFi 万能钥匙等蹭网类程序开展调查，维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近日表示，清明节假期高速公路可免费通行，3天交通量同比将增长4%。菲律宾长滩岛或26号起封岛半年，修复环境，恢复自然原始状态，将实行为期6个月的封岛维护环境。马来西亚近日通过了一项反假新闻法，根据法案，任何恶意制造、提供或刊登假新闻者，最高刑罚为监禁6年。北京2018年公租房共配租1.5万套，并全部按户籍、工作地就近分配。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未来2年内在义务教育方面，北京市将优先满足残疾儿童就近入学。以明星与素人合唱经典歌曲为看点的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第3季将于4月27号回归，新节目邀请到蔡依林、王源、莫文蔚等歌手加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说过，如果有仇人。 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情侣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绝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自由， 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奇。刚才这首歌来自阿牛，爱我久久。用音乐写日记，写歌唱心情，就是阿牛的风格。阿牛写的情歌总是满意了幸福。这首爱我久久描述的是情侣间相处的片段时刻，仿佛一刻间便是天长地久。所以感情没有那么复杂，就两个人好好在一起，有人心疼你，就是最简单的快乐。 那些飘雨的日子，

全梦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对不起，恨我仍想你，恨我仍这般苦痛，因为爱你，深深爱你。 很多情况下，只有我们先去给予欣赏，才能影响周围的一切发生改变。心理学家弗洛姆说，在他的给予中，他丰富了他人，通过提高了自己的生命感，他也提高了别人的生命感。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当我们学会传递这种支持的力量，那么我们必然可以在对方身上唤醒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在关系中得到滋养的力量，它同样滋养着我们自己。 风雨再不再来，

种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星期下午时间，你是在刷着手机还是在刷着手机呢？虽然每天的工作很忙碌，但是稍微空出一点时间，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想刷一下手机，下意识的点开微信刷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人跟你聊天。如果想要减少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集中精神工作的话，就不得不删除一些手机软件，比如淘宝、微信、支付宝、导航等等。如果必须要让你删掉这些，你最想删掉的是哪个软件呢？如果只要你留一个手机软件的话，你最想留住哪个？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跟我互动吧。 都听到，别那么久，我随时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人生所有的经历与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夏至未至中陆之昂与颜末的相遇，他们是冤家，却也是彼此最爱的人。当我遇见你，就遇见了美好。音乐真的是需要场景的，比如在你感动某种温暖的时候，正好想起一首歌，那么你再听到它，就会想起那种温暖。当你和某个人一起听某首歌，再听歌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来自林俊杰，弹唱。 趁着一夜疯狂，会有那么一天都白发，皱纹满脸，渡那远远黄昏时刻，我还想为你弹唱，哼一哼我们的美满。任时间变迁，我们始终拥有那第一天。亲爱的，我爱你不变。呜，

大型文化纪录片《八言传奇》最近在央视播出，旨在客观形象地展现五千年八言的不朽传奇，弘扬巴渝本土文化。 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缠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一天一点爱恋，周志平，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随身听。虽然呢这两天有一些降温，但是时间已经来到了四月份，春天的味道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浓了。不管是花粉浓度，还是即将要到来的夏天，都在提醒着我们，春光短暂，春光易逝。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有着春天节奏的歌曲，你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春天适合的节奏是怎样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还是朋友。 着对你的思绪，